一度停止五分钟。当地的核电厂都正常运作。台电表示，第三核能发电厂机组正常运转，华东地区供电正常。本港天文台亦都录得今次地震，强度经修订为 6.6 级，又接获超过10个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轻微震动，震动维持几秒。国际龙舟联合会通过将原定明年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龙舟锦标赛改由泰国举办。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在社交网页表示，联合会召开特别会员大会，指出由于现行访港旅客检疫和隔离安排仍然比其他国家严格，所以改由泰国举办。总会对决定感到遗憾，但表示仍然会继续努力争取其他国际赛事的主办机会。天气方面，华南沿岸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南马都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日本九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二至星期四风势较大，气温稍微下降，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4级，间中5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米以南、香港以南和沙特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风3级，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11公里，东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凉凭着我与你，在心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 早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今日嚟到2022年9月18日，早上时间嚟到6:10，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咁啊，今朝早咧，好似感觉上咧，都好似有啲翳焗咁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星期六的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3%。今日咧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噶，部分地区嘅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系约34度噶，吹住轻微至到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但系局部地区咧有骤雨。星期二至到星期四咧风势较大，气温咧系会稍为下降，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不过咧我自己就觉得啊，这个稍为下降咧，唔知道可以降得几多度啊？再次重复啦，就系星期六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3至4，低至到中水平。不过今朝早咧，感觉上咧喺出边呼吸到嘅空气咧，都唔系话特别清新咁啊。所以咧，如果今朝早系晨运嘅朋友咧，可能咧就会将嗰个嘅运动速度咧减慢少少，因为始终咧好似好焗啊、好热嘅呢一种感觉咧，系会特别容易令人哋身体咧会有啲不适嘅症状嘅。多啲饮水啦，虽然咧太阳未好猛烈嘅时候吓，我今朝翻嚟嘅时候咧，头先未入直播室咧，都仲见到个天咧未光嘅。咁可能稍后咧，慢慢天光嘅时候咧，太阳越嚟越热炽嘅时候，可能大家就真系要多啲补水啦。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有任何嘅点唱又或者系祝福嘅说话咧，想透过大气电波同你最爱嘅屋企人同朋友讲，都可以今朝早打电话嚟嘅1872388。 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逝。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

初相识的气氛，我能这天初约逛遍市区所有路灯，与你有种恋爱预感。 听过来自 MC 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今朝中午翻嚟嘅时候咧，抬头见到嘅系一个月光，仲未舍得离开夜晚嘅月光，所以朝早嘅时分依然见到月光挂喺天空上面。 明月夜，如醉了。 今朝早咧睇到个月光咧，就唔知道系唔系蓝色。不过我就觉得啊，即系抬头望到月光嘅时候咧，都系一个相当之好嘅开始嚟嘅。室外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提一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之余，亦都伴随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 就无用心去，再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吹。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修片。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污水快浸掉半边。 挡住后面， 留到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再追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痴。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浑浊后有新生，浑浊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已滋生，浑浊后也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浪空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苦水里生活每天。 如何面 就当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都合适。再追你是唯一可以，已习惯与我无限痴。浮浮沉于水里。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分了吗？世俗渗入血液怎除吧？水泼一泼可以清创吗？现全部是废话。 所以话咧，明月挂天边可能仲有一个象征嘅意义，就系当一啲唔好嘅事情将要离去嘅时候，我哋就随住明月。而家高高挂嘅景色，除咗带嚟好心情之外，亦都希望咧，明月离去，跟住太阳出嚟嘅时候咧，一切嘅唔好都会变成好。嗰啲唔好咧，就要同我哋 say goodbye 啦。好似呢一首《每当变幻时》一样，将时间带到嚟今朝早上嘅六点半钟呢、這个时候，听一听新闻报道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嘅灵柩目前安放喺伦敦西敏宫内嘅西敏厅，民众继续排队等候入内致哀。当局呼吁注意低温天气。国民保健服务发言人话，直至当地星期五结束。人龙中一共有710宗个案，需要伦敦救护车服务到场处理，包括星期三的291个病人，当中17人要送院，星期四的144个病人，当中25人要送院，星期五的275人，当中39人要送院。根据英国气象局，星期五晚的气温是摄氏5度，外界忧虑星期六晚和星期日凌晨气温进一步下降，将会导致更多人需要医疗援助。救护车服务总监建议所有排队的人需要考虑自己可能要在人龙中度过10个钟以上，要带备合适的保暖衣物和所需药物，排队期间饮足够的水并定时进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对乌方阵地发动攻击，又指责乌军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进行炮击。国防部指出，俄军在克尔松、尼古拉耶夫、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地区采取攻势，而乌军在克尔松一条村庄附近的进攻并不成功。国防部又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辐射水平目前维持正常，但周末期间在核电站附近录得两宗乌军炮击的报告。俄乌一直互相指责对方对核电站构成安全威胁。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否认乌军在核电站设施附近发动攻击。超强台风南马都逼近日本九州鹿儿岛县，气象厅对当地发布包括暴风、大浪、大海潮在内的台风特别警报，形容南马都是九州地区从未经历过的危险台风。气象厅预测整个九州或者会有创纪录的大风、大雨或者暴风雨，将会有可能对整个九州地区发布大雨特别警报。鹿儿岛市政府向超过33万民众发出避难指示。鹿儿岛县部分地区昨晚停电，九州地区部分航班取消，部分前往九州的新干线亦都停运。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置联络室，鹿儿岛、长崎、熊本、宫崎亦都设立灾害对策本部，九州、四国等地区的61个水库已经提前泄洪。本港新增8278宗新冠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8149宗，再多16个病人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655人死亡。新增3间院舍，一共4个院友确诊，再多10间学校有个别班别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说，中秋节假期已经过一星期，本地感染数字似乎已经稳定下来，污水检测病毒量下降，但仍然要观察多一星期，以了解疫情是否已经进入平台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二至星期四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想过暂停，人事依旧，不说别离，就像完全没有，永远扣着那双手，偏偏故意说不出口，企在原地颤抖，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 听过个作品叫做《风雨不改》，主唱嘅系姜涛。好啦，我哋听一听郑先生嘅电话。早晨，诶，我哋可能要喂郑生。 早晨，早晨， 早晨，点啊，郑生？ 早晨，阿 B。 系啊，早晨。 今日我好似好多嘢讲咁样。咁我要俾点俾我阿妈。阿林婉珍咧，佢16号咧入咗去安老院。 嗯。 希望佢咧适应新嘅生活啦。 嗯， 今日918系我表妹嘅正尊敬商咧响西澳嘅生日， 系 咁样。其实咧，我上个星期咧打搏唔到嘅，依家系我孙阿浩谦佢911生日嘅， 嗯， 同埋佢咧， 保祝佢啦， 系啊，保祝。咁因为佢哋有个911群 BB 嘅群组嘅， 吓， 佢哋以前有聚会嘅， 嗯， 啊，咁样就9月9号即系我。女仔阿基荣嘅生日啦，跟住咧，我仲有要点俾阿张文满婆婆咧，希望佢向安老院个护老院度咧，适应嘅生活，因为佢整跌伤个盆骨咧入咗去嗰度康复啊，咁咧希望佢安心咧，佢个仔啊婉瑜咧，佢二十号咧就向家下仔飞翻嚟探佢噶啦， 系， 咁样我哋会话俾佢听咧。要佢安心静养，到时候咧， 佢嘅仔同埋新抱咧就会去探佢嘅。 嗯，系啊，系啊，系啊。咁啊，都系一个寄望我，即系有时啊，盼住咧呢啲日子到嚟咧，啲时间过得特别快啦。咁我人就特别即系精神啲嘅咁样。 嗯，咁啊，因为咧，其实呢一段时间咧，我太太祝英咧好努力咁样照顾我哋一家大细。 嗯， 嗱咧，佢有两个外孙咧。咁我阿媽咧九十幾歲咧，又要佢照顧啦，因為我中咗風，就做唔到嘢啊嘛。咁係多謝佢呢一段時間嚟照顧曬我哋咁多個人咯。佢亦都要好好心機咁樣幫佢妹妹咧照顧佢妹妹奶奶張銀妹婆婆咧，因為佢去咗老人院咧，都係佢去探佢嘅，所以佢就。非常辛苦啦，多谢佢啦。 太太系一个好有耐性，同埋即系都好包容嘅人，系咪？即系咁劳苦、咁刻苦嘅工作，或者要照顾同时间咁多人咧，其实都攰嘅，都真系辛苦嘅。我觉得旁观者睇嚟更加觉得，哇！呢一个差事唔好办，唔容易。但系我觉得容易，即系愿意去奉献自己所有时间啦、心机啦、努力啦、精神啦。 俾我哋周边嘅人咧，大大细细咁样任劳任怨咁样帮我哋。 系啊， 好难得啊！ 其实即系对于其他人啦，身边无论系自己下一代又好，或者真系同辈或者甚至乎长辈都好，都系一种觉得啊，即系呢个世界上仲有啲咁好嘅人嘅，咁都系好，我觉得即系好欣慰。因为有时咧，你都会总会觉得啊，遇到啲艰难日子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啊，呢个世界系咪真系冇咗嗰个温暖咧，或者真系冇咗爱咧咁？咁但系有时喺身边呢个人体验嘅时候，又觉得啊，其实都仲有好多希望。可能呢一刻你眼前见都是太太一个，但其实可能世界上仲有好多人是做紧呢啲好事嘅。 系，我哋呢段时间，所以我哋前日咧送我阿妈入去安老院嘅时咧，我哋都觉得我放心啲，因为起码佢有新嘅环境，有人照顾佢， 系啊， 我哋再聊碌咯。 同埋又有人同佢倾下偈，有时都几好噶，过下日神咁样，可能有啲活动咁样，佢哋都开心噶。 希望佢快啲适应新嘅生活咯。 系，佢哋适应能力都强嘅，因为佢哋有好多时间可以适应。其实 系啊，佢主要系听得唔好，佢其实成个人好精神，好只可自己照顾自己九啊几岁。 系，都好叻嘅，因为咧里边嗰啲姑娘啊，或者系嗰啲从事嘅员工咧，系啊，都好专业嘅，同埋都会有好多方法令到佢哋咧好快适应嘅，所以可以放心嘅。好啦，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同埋你屋企个个都系健健康康啦。 你都系啦。 大家咁话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好，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黄生，早晨。 喂，早晨 ，Bobby。 早晨啊，点啊？ 我好高兴啊，第一次打俾你。 哦。 我听你个节目咧，我唔知系咪唔记得唔清楚，应该有成十几廿年。 哇，犀利！咁即系我可能啱啱开始做嘅时候，你就听住啦，系咪啊？ 系咪做轻谈浅唱乜嘢添？ 系啊系啊，一开始我就做替工嘅，嗰阵时一初入嚟嘅时候，阿张伟基放假咧，我就帮佢做下替工咁样先嘅。系咯， 我第一次打嚟又好高兴。 咁 因为下个星期咧就系我。去了英国那个新抱阿敏的生日，这样我顺便祝福他和我两个孙仔孙女学业进步，希望他们生活愉快开心。 是的，是不是刚刚移民过去，定还是过了一段时间的 了？是刚刚过去的。 咁可能都仲适应紧，系咪啊？会唔会啊？ 系啊，系啊， 不过佢哋都好容易适应嘅，呢一代尤其是我哋呢一代或者我哋嘅下一代都好个适应能力好强嘅。 我嗰边啲气温又可能比香港 冻啲， 冻咗少少啦。 系啊， 我喺电话嗰度见到佢，亦都要着嗰啲羽绒背心啦。 吓，系咯，冻有冻咧就好咯，热有热嘅好咯，嗬，即系佢可能见到我哋咧，又觉得啊，你嗰边都几好，冇咁冻；我哋见到嗰边咧都几好，你嗰边冻啲。诶，有时就系咁，但系又几得意啊！即系有时换个角度谂，就系可以知道多啲唔同地方嘅嘢咯，同埋佢好快又可以再翻嚟探你啊嘛，时时都系咯。希望佢哋一家人都平平安安啦，同埋新抱阿敏就生日快乐啦。 好，唔 该 你。 好啦，唔好客气。咁你自己都要身体健康喎，喺香港，知唔知啊？嗯，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即系呢几年，我自己都识好多朋友系移居咗去外地嘅，咁啊的而且确嗰个可能通讯嘅方式会唔同咗，但我自己又好习惯，因为可能我本身都唔系成日见到我啲朋友啦，所以咧间唔中一次，即系可能打个电话啊，咁同其实嗰个距离又唔觉得好远，分分钟可能觉得仲拉近咗，因为会多咗留意对方嘅一啲互动啊、消息啊咁样啦，而从而可能真系都会比以前佢喺香港嘅时候留意得仲多啲，因为睇下人哋嗰啲地方靓唔靓啊，嗰啲公园喂，原来同香港好唔一样噶，啲树又绿啲啊，个天空又可能好唔一样啊，咁所以即系有时都当系一种开眼界嘅方式啦。我自己咧就好少去外地旅行嘅，由细到大可能比较多去嘅咧就系中国内地嘅一啲唔同地方，睇下啲好靓嘅河川啊、山景啊咁样，好中意呢一种嘅感觉。咁所以咧，即系有时放眼世界，可以靠你啲远方嘅朋友咧，俾啲照片分享下啲动态俾你睇下。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啦。早晨，何女士，早晨， 系 啊，点啊？ 林慧小姐， 系叫我林慧得啦，唔好客气。点啊？ 我咧就言人喜，咁咧就恭祝我个同学梁秀兰呢个月生日，同埋我个孙仔就何柏希，我自己咧就9月21日生日， 哦、就快咯、哦， 系啊，我孙仔就9月26日，咁样咧就恭祝大家就身体健康，全世界嘅人都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同埋你哋。香港电台各位同事啊，所有朋友都要身体健康啦，百毒不侵啦。 好啊，多谢晒你先，亦都希望咧将呢啲嘅祝福咧全部分享晒今朝听到收音机嘅朋友啦，个个都系好似你话斋，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咁就最好啦。 系啊，世界和平。 系啊，其实系 冇咁多天灾横祸咁样啦。 系 啊， 即系天灾横祸我哋控制唔到，但系嗰个和平我哋自己可以控制嘅。即系有时系嘅，对方想挑起纷争嘅时候，我和平咁，咁可以避免咗啲纷争啦。 系啊， 系啦。不过和平处理即系都要合理嘅，即系都唔系哑忍嘅。即系我惊听到收音机嗰啲就和平好啦，我唔出声我忍，咁又唔系一种态度嚟嘅，都要表达翻自己正确需要。嘅嘢，同埋都系要合理嘅， 系啊， 咁希望大家都系啦，即系好多时都系咁嘅啲嘢，就系自己拥有嘅时候又觉得冇乜特别吓，以前成日觉得好老土啊，祝人健康咁， 唔系啊，而家健康真系好重要， 系啊，其实几时都重要嘅，不过而家更加觉得啊，即系好多嘢都得来不易，我哋要珍惜啦， 系啦， 好啦，咁我希望你都身体健康啦，同埋预祝你生日快乐啦， 好， 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好，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我哋可能要再揾一揾佢出嚟先吓，不过唔紧要。好多时就系咁啦，好似头先所话斋啦，珍惜系一种好得意嘅概念嚟噶。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好珍惜身边嘅嘢、身边嘅人或者你所拥有嘅一切啦。例如一个人可能识咗好耐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诶、都系咁噶啦，惯咗啦。好多时听人哋讲老夫老妻，但其实老夫老妻之间咧都系有一种珍惜喺度嘅，相互嘅关系都系要维系，就好似一家人咁样啦。就算成日都喺埋一齐，日日都见到面咧，都系要珍惜，而且就都系要希望将自己嘅爱啦，或者系好多时一啲关心咧，都可以表达多啲嘅。即系例如今日啦，局部地区有骤雨，不妨又睇下佢，喂，记得带把遮，或者你出去做运动嘅时候咧，睇清楚个天气状况先。呢啲嘅关心问候咧，都系我哋会珍惜嘅。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陈小姐，早晨， 早晨啦， 系啊，点啊，陈小姐。 是你好啊，冇今个月九月呢，我个细佬喺英国，是9月25日生日嘅，佢今年系72岁啦，咁我个仔呢就喺美国，就系、是、又系9月25日生日嘅，所以我要特登要打嚟，恭祝佢哋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系啦。 系咪都以前会唔会时时都可以有一年一次嘅聚会咁样㗎？ 有的，我都会每一年都会出去探佢哋，但是今年今次就冇得玩，全部要运晒喺香港啦。 嗯，即系所以话而家咧，啲人如果要去旅行咧，翻香港又系啦，或者即系去外地又系啦，嗰、那个假期咧，你必须要确保咧自己可以请长一倍先得嘅，如果唔系都唔够时间嘅。系嘛？不过即系呢个常态，我哋都习惯咗啦。我相信其实 习惯咗，但系都要自己调剂下咯。 系啊，当然啦， 要保持心境开朗，就唔好谂埋晒啲唔啱嘅嘢。 系啊，真系 要谂啲开放啲、开通啲去睇。 嗯， 心情要放开啲咯。 系啊系啊，好多人都会觉得好大压力啊咁。咁但系我觉得啊，其实当你发觉成个世界都习惯咗系咁样嘅模式嘅时候，咁你有感觉咪就咁都好啊。向好嗰方面谂就系、是、多咗一个饰物衬衫咯。即系以前可能咧，个口罩咧即系净系单一种颜色嘅，而家多咗好多款式噶，咁我有时当 fashion 咯。咁 你拣衬衫可以啱。 系啊，即系 红白绿。乜都有，七色齐晒。 系啊，只能够咁样谂咯。有时即系当我哋主宰唔到、控制唔到嘅时候，就唯有放松，同埋将佢变成一个希望偷换概念啦。即系当然我都好唔中意戴口罩，咁但系喺呢啲情况底下，当然咧拣一个靓靓嘅口罩戴都系可以令到自己开心啲嘅，系嘛？好啦，咁多谢你电话，亦都咧预祝你哋个个咧都系啦，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多谢晒， 身体健康。 嗯， 拜拜。 好，拜拜。咁啊，今朝早咧听咗咁多通电话咧，都希望大家心情愉悦，好似今日嘅节目名一样，有个 beautiful Sunday。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用故事细听精神病患者、隐藏患者同复原人士的心声，明白更多，让彼此不再生疏。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 makatanggap ng bakuna sa itinagang mga klinika, ospital, mga mobile estasyon ng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CVC.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i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正嚟到早上嘅7:10，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Selamat pagi kak Cint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咁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有林慧 Barbie 之外，亦都有格先生嘅早晨啊 ，Selamat pagi。 格先生，你今日咧即系俾我一个好清新嘅形象啊！即系自从咧，我成日觉得你咧身形越嚟越苗条之后咧，依家开始咧衬埋个短头发咧，好似好少女咁啊！ 是啊，因为呢諗住呢唔使扎头发啦，夹巴比 都可以扎到啊，呢个长度 就嚟入冬啦，係咪啊，咁就唔扎应该 ok 啲嘅。 我已经幻想到呢，你而家呢个look呢，即係到冬天嘅时候呢，譬如衬下啲画家帽啊，衬下啲围巾呢都几好睇嘅，即係啲头发唔会扎住嘅，因为 啊， 我嗰陣时呢剪短头发呢，其中一个原因都係觉得呢，因为戴眼镜嘅时候好烦啊，有条边喺度呢又唔知梳去边，因为我以前好鍾意梳低边㗎嘛， 係 咁我戴眼镜冇顶住囉。跟住我就覺得我好煩，都剪咗佢咯。 如果梳低邊嘅話，你搭車會舒服啲嘅，唔會頂住咯個邊。因為我覺得咧，有時咧，你去嗰度扎高邊咧，你去嗰度搭車啊，或者坐嗰個位置嘅時候咧，如果好高咧，個後面嗰個叫做挨嗰個叫做 bang， 咁就你個頭咧就會頂住咗，就唔係咁舒服嘅。個頸嗰個位咧係真係唔舒服嘅。啲男性如果唔係長頭髮嗰啲，應該唔會明呢個感覺噶啦。 係，嚟我問下咧，印尼姐姐其實中意梳乜嘢嘅髮型為多咧？你有冇留意咧？ 如果誇張嗰啲好誇張噶，阿 B 係嗰啲扎髻啦，加埋個頭飾啦，我覺得印尼嗰啲有啲頭飾真係幾靚嘅，誇張過你。 但 係 咪都好重啦？ 好輕噶， 好輕嘅咋？ 係啊，因為嗰啲係已經係整到係最輕、最輕、最輕嗰啲， 即係幾有智慧啊！嚟話呢樣嘢，因為有時見到佢哋只係如果表演服裝嗰啲另計啦，咁但係本身咧日常咧一係就包頭啦，咁包頭睇唔到內裏個髮型係點樣啦。咁我見咧如果你話工作嘅時候咧，多數佢哋都係好聰明地咧會綁起曬啲頭髮嘅， 扎咧扎去然後夾一夾，係 啦， 即係見到呢一個髮型。 係啦，好多時都係會夾實啦，同埋其實我都估計咧，佢哋即係一來天氣熱嘅時候就係唔想 话扭住啲头发咁热啦，咁亦都方便啲啦。咁其次即系做嘢嘅时候又唔会话，即系我哋成日咧有句说话叫做扭头扭计。我妈细个成日讲话，诶好唔整齐啊，唔好遮住对眼啦，咁睇嘢清楚啲。所以我就好唔中意自己头发遮住眼嘅。咁同埋咧，我都会 feel 到咧，你都会见到人哋姐姐。一般如果系做工人姐姐咧，日常咧嗱，如果你话系工作紧嘅。譬如可能帶小朋友翻學嘅一啲姐姐啦，或者係買餸嗰啲姐姐咧，啲裝束通常都係差不多嘅，都係一啲鬆身衣服啦，即係唔會話太緊身嘅衫啦。然後咧就係可能一啲輕便嘅行裝啦，唔會話帶個好大好大嘅袋啦，除非你話買餸可能有環保袋或者有買餸籃、買餸車咁樣啦。咁其次咧，頭髮我覺得係真係有智慧嘅，通常都係全部夾實曬，同埋會梳起曬上去。咁我就諗到啊，呢一個係咪因為咧，即係都驚住，譬如有時翻到屋企煮嘢食咧，你未必係個個都唔係明火煮食噶嘛，即係可能你唔係電磁爐嘅，你係真係要開火嘅。咁你頭髮如果突然之間跌落嚟嘅時候咧，就好危險啦，即係可能分分鐘會燒著啊，各樣嘢啦咁。咁所以我估呢一個都係佢哋自己一啲守則嚟咯。 同埋真係會方便啲嘅，如果你成日咧一執頭髮又要去嗰度撥上去，又再一執頭髮又跌落嚟，就真係麻煩啲夾曬上去係好啲嘅。如果做嘢嘅話，但係如果出嚟嘅話，或者係星期日啊，要出去嗱放客假嘅時候咧，就會真係咧唔扎嘅啦，整翻啲頭髮咧。即係整乾佢，然後出去，我覺得都係會 free 嘅啲頭髮， 都係嘅。同埋咧，你會好多時發現咧，我嗰陣時聽我個朋友講話咧，星期日嘅時候突然之間見到屋企多咗個陌生人，就因為話咧唔認得啊格格啊，唔認得個姐姐咧，原來平時係咁樣，但係點解星期日變咗咁樣嘅咁？ 即係化妝前、化妝後， 一來化妝啦，二來個衣著啦，即係可能同平時好唔一樣。頭先咪話可能都係多數都係著一啲比較 casual 啲嘅衣物啦，便於行動啦，便於工作啦咁。咁但係可能星期日。嘅時候咧，會著下啲有踭嘅鞋啊，著下裙啊咁樣啦，咁就成個形象唔同咗，再加埋可能少少嘅化妝之後咧，咁好似覺得脫胎換骨咁樣喎，咁就會有少少唔一樣咯。咁所以咧，即係都希望咧，今日咧星期日，如果咧係姐姐啦，無論係印尼姐姐又好啦，或者咁多個唔同嘅地方嚟香港工作嘅朋友都好啦，星期日咧好好咁樣享受今日嘅假期。星期六的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再加埋咧有黃色火。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啊！ Malam mungkin aku bisa bertahan hanya mengandalkan rasa suka padamu takkan mungkin ada yang akan quizá qué 住两首作品，一首是印尼语的作品 Sensitive， 主唱的朋友叫做 Real Fabian， 还有刚刚听过那个女孩来自卢广仲和陶喆的作品，原来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啊，真系吓。 卡拉比好 enjoy 呢两首歌系嘛？你介绍第二首俾我，第一首头先我都不停咁样译俾你听个意思系乜嘢啦？ 因为真系估佢唔到，原来系咁嘅意思，即系我一听到个歌名叫 Sensitive。 sensitive 咁，我谂嘅，哦，即系咩意思？咩 sensitive 可以系点样啊？一只咁好似唱得好冧嘅情歌，但系原来佢内容都唔系真系咁冧嘅咁样。 sensitive 个中文系咩啊？ 敏感、嗯， 就原来佢就话佢自己好敏感，但系佢个女朋友就唔敏感，就令成日对佢唔系咁好。佢自己都想开心噶嘛，类似系咁样嘅，系不停咧呢首歌咧系呻佢个女朋友嘅。 哦，即系咁样嘅意思。咁另外嗰首咧，头先我就介绍翻俾阿格先。先生啦，咁啊，格先生话：，诶，柯拉系咪我哋识嗰个柯拉？咁系啊，真系嗰个嚟嘅。即系而家都好多作品都会融入咗唔同嘅语言落去啦。 即 系 hello 咁样。 系啊，真系听歌学语言系一个好好嘅东西。头先我哋嗰只歌都学咗啦 ，sensitive 原来真敏感。 即系印尼文嘅敏感就系英文嘅 sensitive。 系啊，但系佢唔系嗰个转法咯，即系佢后边嘅人哋sensitive 本身应该系 tive 啦， 个 ve 转咗 f 系啦，咁就系 sensitive 系啦，咁样咯，咁啊一样都系解作敏感嘅，咁啊学咗一个新嘅字啦。咁啊，另外即系我觉得都几得意嘅，有啲作品咧，就算你听出嚟嘅时候以为系好轻松啦，因为我哋唔认识嗰个语言啦，但系嗰个歌词咧可以系好意想不到。 Gabby 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正嘅情歌嚟嘅，原来Gabby唔系啊，佢话紧人噶， 原来系讲紧点解我咁敏感，点解我咁细心、咁体贴，但系个女仔竟然都即系好似 get 唔到啊，感受唔到啊咁样嘅。咁即系估唔到可以用一个咁嘅方法唱出嚟啊！唔知道系咪真系用一个咁嘅方法唱出嚟咧，去表达嘅时候咧就会好啲咧吓。不过咧，即系转头咧，阵间新闻翻嚟咧，都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话啊，都有啲嘅新闻咧系教大家咧，可能你都会有一啲意想不到嘅事情嘅。我知道咧，譬如好多朋友咧都有储蓄嘅习惯啦。我谂最普遍嘅，即系而家呢个年代，你见到银行成日咁多人排队，你就知道好多人都系中意将啲钱存喺银行啦。咁、但系都有好多人咧习惯将啲钱存喺屋企嘅。我自己咧间唔中都会将啲钱存喺屋企嘅，但我通常存完之后咧都唔系好记得自己摆咗喺边度。咁但系咧阵间要同大家分享嘅新闻咧，可能就要即系将大家嗰个储钱嘅智慧同埋方法咧都要提升一下啦。咁啊转头咧七点半新闻翻嚟咧，我哋再同大家讲下，到底系一单乜嘢嘅新闻咁有国际性同埋咁需要佢讲讲嘅咧？ Hari telah lewati bersama dirimu lagi, kau buatku bahagia setengah mati. Tutur kata dan parasmu membuatku jatuh hati kepadamu. Oh cantik kau terindah. Yeah.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目前安放在伦敦西敏宫内的西敏厅，民众继续排队等候入内致哀。当局呼吁注意低温天气。国民保健服务发言人说，直至当地星期五结束，人龙当中共有710宗个案需要伦敦救护车服务到场处理。根據英國氣象局，週五晚的氣温是攝氏5度，外界憂慮週六晚和週日凌晨氣温進一步下降，將導致更多人需要醫療援助。救護車服務總監建議所有排隊的人需要考慮自己可能要在人龍中度過10小時以上，要帶備合適保暖衣物和所需藥物，排隊期間飲足夠的水並且定時進食。乌克兰人员在近期重夺的重镇伊久姆一处丛林入边的墓地，挖掘出更多遗骸。附近居民前往了解当中会不会有家人的遗体。报道话，穿着全套保护衣物、戴上手套的当局人员，当地星期六在至少5墓地用铲在树干之间的土壤中仔细挖掘。警方专家和调查人员就用相机记录遗体情况。有调查人员话，根据牙齿状况，部分死者是长者。挖掘工作持续进行，大部分死者的身份有待确定。乌克兰话，数以百计遇难者被埋葬在呢一个乱葬岗，当中包括至少17名乌克兰军人。报道话，死者的死因未明，但引述附近居民指，伊久姆一带的墓地埋葬的都是在空袭中丧生的人。超强台风南马都逼近日本九州鹿儿岛县，气象厅对当地发布包括暴风、大浪、大海潮在内的台风特别警报，形容南马都是九州地区从未经历过的危险台风。气象厅预测整个九州或会有创纪录的大风、大雨或暴风雨，将有可能对整个九州地区发布大雨特别警报。鹿儿岛市政府向超过33万名民众发出避难指示。鹿儿岛县部分地区昨晚停电，九州地区部分航班取消，部分前往九州的新干线亦都停运。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置联络室，鹿儿岛、长崎、熊本、宫崎亦都设立灾害对策本部。国际龙舟联合会通过将原定明年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龙舟锦标赛改由泰国举办。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在社交网页表示，联合会召开特别会员大会，指出由于现行访港旅客检疫及隔离安排仍然较其他国家严格，因此改由泰国举办。总会对决定感到遗憾，但表示仍然会继续努力争取其他国际赛事主办机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二和星期四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完成，但在一众领导人心中，心头大石仍未放下。 我哋宣布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成立，但系并唔等于得到国际社会嘅认可啊！咁就好似我哋写咗答案，老师仲未俾分数啊！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30多个青少年单位联同新时代奋斗者，透过歌曲、古乐、话剧、音乐剧，一同传扬建造美好香港嘅信息，向青年兴则香港兴嘅理想迈进，共创新篇。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9月18日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二台话你知。 Tahu nggak fakta bahwa semakin banyak orang Hong Kong yang mengalami stroke, bisa fatal dan kalau sudah sembuh bisa ada disfungsi serius dan mungkin mengalami kesusahan menjaga diri. Pernah dengar kan? Harusnya juga tahu kalau pencegahan stroke lebih baik daripada pengobatan. Makanya sangat penting untuk membina gaya hidup sehat. Untuk mencegah stroke, pertama-tama kita harus belajar faktor resikonya. Ini termasuk darah tinggi, diabetes, penyakit jantung, lemak darah tinggi, kelebihan berat badan, merokok, minum alkohol, kurang berolahraga, dan pola makan yang tinggi kolesterol, dan lain-lain. Untuk mencegah stroke, harus memperhatikan gaya hidup kita dan mencegah terjadinya vascular sclerosis. Itulah sebabnya kenapa kita harus berhenti merokok dan minum alkohol, punya kebiasaan rutin, tetap berpikiran tenang, dan teratur berolahraga. Juga harus mengkonsumsi pola makan yang seimbang dan menghindari makanan yang mengandung minyak, garam, atau gula yang berlebihan. Di samping itu, kita harus memperhatikan tekanan darah, berat badan, dan kolesterol kita untuk memastikan kalau semuanya dalam taraf yang wajar. Satu lagi cara untuk mencegah stroke, gabung keanggotaan gratis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Lalu bisa ikut training olahraga fisik, lokakarya tentang pola makan rendah gula, konsultasi tentang berhenti merokok dan alkohol, dan lain-lain. Penilaian resiko kesehatan gratis juga tersedia untuk anggota.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先嚟到早上嘅7:38，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咁呢个时候咧，先同大家讲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但系局部地区咧有骤雨，部分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都约34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西风。咁啊，展望咧明日仍然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二至到星期四咧，风势较大，气温会稍为下降嘅。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录得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8%。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属于低至到中水平嘅。伴随住嘅咧就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亦都系现正生效噶。 Sekarang suhu udara 30 derajat Celcius, humiditas udara 78%, dan sekarang peringatan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juga waspada cuaca panas juga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akan cerah dan juga kering, dan di ada daerah-daerah tertentu ada hujan lokal, dan juga di daerah tertentu ada kelihatan kabut ya,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akan sangat panas, paling tinggi mencapai 34 derajat Celcius, dan di depannya besoknya juga akan tetap panas, dan di daerah tertentu akan ada hujan lokal, dan di hari Selasa sampai hari Kamis juga akan berangin dan akan turun sedikit suhu udara, dan juga ada 1-2 kali hujan.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呢个时候咧，都有啲重要嘅信息要同大家讲一讲噶。 Ini pesan anti narkoba dan ini cerita tentang si yang pengguna ganja. Dia ceritanya begini. Nama saya si, waktu pertama kali saya pakai ganja, saya kira sih nggak apa-apa. Tapi lama-lama merasa diri saya kok suka ketawa-ketawa sendiri, lalu halusinasi dan kecanduan. Lalu suatu hari teman saya dan saya makan ganja ya, lalu wajahnya tiba-tiba menjadi sangat putih dan dia gemetar terus. Saya nggak tahu ganja itu ternyata bisa menjadikan kejadian begini. Sejak itu saya baru tahu kalau ganja itu juga bukan sesuatu yang baik dan saya berhenti narkoba. Jadi untuk bertanya soal narkoba boleh telepon 186-186 atau kirim pesan ke nomor 98186186. Ingat ya, ganja itu juga narkoba. 嗯，如果关于任何咧啲抗毒嘅疑问同埋查询咧，可以致电186186嘅热线嘅。咁啊，另外亦都有啲关于疫情嘅相关提示。 Jadi vaksinasi COVID diberikan oleh pemerintah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boleh bikin booking online untuk divaksin d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atau CVC ataupun di tempat-tempat lain ataupun di dokter privat. Jadi boleh dibikin appointmentnya secepatnya. Bisa juga ambil tiket di CVC tertentu untuk hari divaksin pada hari tersebut untuk orang yang berhak.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atau informasi tentang yang lain boleh juga pergi ke shallwetalk.hk untuk tips kesehatan mental, karena selama pandemi ini ada juga yang mengalami kehilangan, jadi karena itu menjadi sedih. Dan kalaupun berkabung boleh mengenang dengan kenangan indah, tapi juga kalau ada gejala gangguan boleh ada inisiatif untuk mendapatkan bantuan profesional. 嗯，关于疫苗嘅相关资讯咧，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 嗰度咧睇多啲啦。咁我头先咧讲到话呢一个变成咗国际嘅大新闻，喺印尼发生嘅事件。到底系咩事啊，葛先生？ 咁有一个男士咧，佢系喺学校嗰度做嘢嘅，做校工嘅。咁咧，佢就一日咧就会储钱摆喺个一个钱罂嗰度。咁佢储咗两年半噶啦，佢谂住储钱咧，系因为佢想带佢成家人咧去沙迪阿拉伯嗰度咧，因为佢哋如果系印尼嗰啲伊斯兰教嗰啲咧，系可以去嗰度拜神嘅。咁佢就一日大概储大概$100啦。房子就儲咗兩年半，都幾多錢㗎？嗰度裡面我諗兩個鈎都大概有印尼大概9000萬，咁大概香港港紙40000多啦。 哇！ 係擺喺個錢鈎， 係 咁咧，佢就覺得呢兩個錢鈎已經滿啦。咁我就開始可以開啦，拎曬倒曬出嚟啦。咁就諗住係報名啦，我要去嗰個 program 啦。 即係深深咁樣覺得應該儲落去嘅錢咧，可以夠做呢樣嘢啦。 係啦，登記要擺夠錢噶嘛。 咁 佢就開咗第一個錢鈎，冇事 ，OK， 裡面都有大概$50000咁樣啦。close to $50000。咁開第二個嘅錢鈎嘅時候咧，就出事。 出事嘅意思系 出事嘅意思咧，佢揸喺手嘅时候咧，个钱硬就觉得系点解咁轻？ 吓 系啦，佢话点解咁轻嘅？第一个就 OK， 点解第二个咁轻嘅？ 咁 佢做一拆开咧，原来里面咧系啲钱咧系碎到咧系好似。是直情是被啲蟲咬過。 隔先頭首先俾我睇呢個嘅新聞圖片同埋嗰個片段咧，即係見到個男士即係抄嗰啲紙幣嘅時候咧，基本上嗰個紙幣咧，你可以幻想咧係好似燒完咁樣啊。其實佢話雖然係被蟲咬啦，但係睇個樣咧，以為係燒剩嗰啲灰燼啊，因為佢直情係溶爛嘅程度係咧，可能一張紙幣分咗十份，然之後係變成幼條、巢同埋脆嘅狀況， 好似啲紫菜俾你刷咗，係 啦， 係咪？ 又或者似秋天啲落葉咧乾。晒咧，翘埋咗一饼咧，转晒色咁样咯。 系啦，咁佢就一开咗嗰啲直情真系呆咗啦。咁点算咧？咁就去好快就去咗去嗰度附近嘅银行，就问呢个点算咧？咁银行啲人见到哇点啊？就呢个就变做新闻啦。好多人都唔知道如果印尼嗰啲钱咧，如果系真系损烂咗啊，应该会点咧？咁银行就话，如果你啲钱咧可以砌翻变做1/3。或者68%， 系 咁就可以换翻同一个金额俾你，系啦。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唔得啦。咁就叫佢慢慢去屋企砌啦，咁样。 哎呀，即系好似砌 puzzle 咁样嘅。感覺啊，因為咧，其實咧，你就咁睇嘅時候咧，見到佢已經係分到咁散啦，而且嗰啲角咧係爛曬啊，好難對得齊啦。 你見到真係，我覺得係哇點啊！你會唔會放棄啊，Larry？ 咁我唔會放棄。 你成 你会唔会试先？ 首先我想话咧，佢第一样嘢咧，佢嗰个储钱方法咧，我系觉得有啲新奇嘅。因为咧嗱，佢点解会俾重注咧？嗱，而家听收音机嘅朋友又唔需要太惊，因为咧呢个方法都系比较少见嘅。佢系首先嗱，我唔肯定佢系咪本身系就系用你头先俾我睇嗰张相里面嗰个容器嚟储钱啊？系一个纸箱啊？ 唔系，佢系唔系佢系摆喺个钱啱？ 佢真系钱啱啊？ 但系个钱啱系因为印尼咧系有储钱个方法咧，你系摆喺一个 plastic container 嘅，但系系净得个窿嘅，你系拆唔到嘅，所以佢系个个 purpose 咧系俾你摆到满咧，你先用啲戒刀割佢嘅、 哦， 所以你就拎唔到出嚟， 所以一路都唔知道啦。 系啦， 嗱、咁我觉得呢一个咧，你系真系非常之唔好彩啦，呢个朋友，因为你唔知道佢原来嗰个虫仔可以透过嗰个窿就自己爬咗入去。然之後咧就搞成咁啦，咁大家都要即係注意一下，其實你擺放嗰個紙幣嘅地方咧，即係唔好係一啲你覺得會嘔到蟲啊，或者係即係你定期都要睇下佢啦。 但係實在好多人都問啊，點解你唔擺去銀行咧？你咁多錢，點解你咁樣咧？佢就話，因為一日我大概擺20万印尼盾，大概100蚊啦。我如果日日都要去銀行咁樣入錢咧、就又要排隊咧，就麻煩咗。 咁佢可以儲埋一個月入噶嘛？ 係咯，我都覺得係。咁佢話就話呢個係最簡單嘅方法，咁就令到我可以儲錢，咁就變成咁樣。但後屘咧，呢個已經OK 曬啦。我意思 OK 曬咧，佢已經係砌咗啲 puzzle 啦，夾埋。咁佢大概咧係20000几蚊噶嘛，碎咗嗰啲，佢就可以去換大概一半啦、 哦， 一半都冇啊！實在講真句，佢係大概5000万嘅印尼盾，而家再換到嘅大概2000万啦，大概10000蚊到啦。但係好過冇嘅，佢開心嘅，佢開心嘅，起碼有得換到嘅，但係好過冇，但係佢自己就蝕咗都。大概都是系啦， 所以即系大家奉劝吓，即系储钱嘅时候咧，自己都要谂一谂一啲好啲嘅方法啦吓。如果唔系咧，就会好似呢个人咁样啦，真系金云真系蚀到渣都冇啊！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早晨，每个星期三分钟讲得通，都会请嚟嘉宾教我哋唔同国家或者地方嘅语言。今集继续有子莉教我哋尼泊尔文。 Namaste。 今集子莉，不如我哋讲多啲文化同埋习惯啦。嗱，当我新认识一位嚟自尼泊尔嘅朋友嘅时候咧，有冇一啲嘅禁忌动作或者系说话，我系唔应该做或者唔应该讲嘅咧？ 我觉得其实冇好 specific like。If you're gonna like in you know some Europe countries, outside like Kokoka, they will like kiss you on the face, like on the cheeks. Like I think that's too too crazy. If you're like with a good friend, then maybe you can hug or whatever. But like if it's new friend, if you hug them, it'll be kind of weird. 子莉刚刚提到，佢话好多外国人咧，啱啱认识嘅时候咧，为咗表示友好，就会锡下大家嘅面珠灯。佢话对住尼泊尔嘅人咧，就最好唔好啦。啱啱认识嘅时候咧，最好都系保持距离，礼貌地问候下，讲下 Namaste， 咁样就得噶啦，唔使太过亲近，因为咁样会吓亲佢哋噶。但系如果将来熟啲嘅话咧，都系可以拥抱下嘅。 有啲尼泊尔 auntie 同埋父母，佢哋唔中意太。Like too much PDA on the street, like do you know, like showing affection like the 男朋友，佢哋讲少少 disgraceful。 子莉话佢知道咧，有一啲尼泊尔嘅长辈咧，就算真系熟到做咗情侣啦，都唔系好中意见到佢哋喺街上面做啲太过亲密嘅行为，佢哋觉得咁样就唔系好得体。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有机会见到一啲尼泊尔嘅长辈嘅时候呢，就盡量避免喺佢哋面前做得太过亲密啦。咁子莉，你嘅屋企人有冇啲咩係唔鍾意你做或者唔想你做嘅呢？ 我阿媽你好早已经俾我听你。If I ever have a boyfriend, she'll kick me out of the house. 子莉话佢妈妈咧一早已经讲咗，读紧书嘅时候唔可以拍拖，如果唔系咧就会踢佢出门口。啊，我仲以为尼泊尔人都会好早结婚添，系咪噶？ 之前系好早，令我自己阿妈佢18岁结婚，但而家人哋你世界转紧，所以佢哋。好似30、40结婚。 子莉话：而家唔同咗啦，世界亦都变咗。佢妈妈嗰代咧都好早结婚嘅，不过而家咧就大部分都30、40岁先至结婚。 我觉得先我搵工作同埋赚钱嘅 source 之后可以 make a family。 子莉说读完书之后都是找了工赚了钱才结婚再建立家庭好一点。那婚礼尼泊尔话怎样说呢？ Bia means wedding。 好，我们一起听多次 Bia。 如果我现在跟 Peter 拍紧拖，尼泊尔文怎样说 呢？Peter Merrill boyfriend hot。 Merrill means mine。 好，我们一起听多次 Peter Merrill boyfriend hot。 如果拍拖一定要表达下自己的爱意啦，那我爱你怎样说呢？ 我爱你来买个书。So, mo timi lai maya gosu. Mo means I, timi lai means you, maya love, and a verb gosu. 一齐听多次，跟住读。 Mo timi lai maya gosu. 呢一句就系我爱你嘅意思啦。转头即刻向住你哋嘅爱人讲翻一次先啦。今集多谢晒子莉嘅分享，下集再同子莉倾过。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 亦都唔该晒师培三分钟讲得通介绍咗尼泊尔文。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it. No makeup on. That's my sugar.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如果想继续听到林慧的声音，明天早上晨光第一线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现时室外的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7%，伴随着的亦都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